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大家收听今晚的建筑二，咁今晚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个冯杰啦，以及系咧阿卡文、徐仲文喺度嘅。 大家好， 同埋咧曾卓然、卓然兄。 Hello， 大家好。 好啦，今日咧我哋所讲嘅咧就系继续系一啲香港嘅建筑嘅。上一次咧都有讲到一啲大概香港一啲嘅建筑风格啦，可以点样去分辨啦，又或者有一啲嘅可能系中西合璧嘅建筑风格添。顺住个时序落去咧，我哋再去睇一睇咧香港建筑风格嘅发展。如果以一个宏观啲嘅角度去睇咧，我觉得咧，既然当时咧香港系英国嘅殖民地啦，咁都可以睇下欧洲或者系世界上面嘅一啲嘅艺术、一啲建筑嘅风格嘅潮流，其实会唔会都影响住香港？又或者对比起两边，会唔会一个好大嘅差别？因为始终啊，欧洲距离香港都有一个好远嘅距离啦，当时嘅建筑风格同英國本土會唔會都有好大嘅分別咧？嗱，上次我哋都開始有涉獵到呢個話題，時間咧去到咧二十世紀嘅三十年代啦。去到三十年代嘅時候咧，我哋開始講緊咧建築風格方面，就算喺歐洲咧都有啲嘅新嘅潮流咧誕生緊嘅咯噃。 係啊，嗱，我哋入咗建築之前，我哋可以講下嗰個嘅轉變。咁其實喺我哋依一輯講香港建築嘅集數咧，前面嗰啲幾多個集數咧都係講緊即係二十世紀之前嘅十一世紀末端嘅一啲嘅情況嘅，係嘛？咁啊，佢哋嗰陣時都係講真係即係現代嘅前期啦，即係話一個轉變嘅過程啦，同1930年之後呢個時代其實已經係爭咗好多嘅時代。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話即係人類文明嘅時間速率咧，去到近現代咧越嚟變得越快。咁我哋話喺1850到1900呢50年咧，人類嗰個嘅文明嘅演化同進步咧，大抵都係嚟自蒸汽動力啊，種種唔同嘅動力而嚟嘅。咁但係一入到20世紀咧，其中一個好大嘅變化咧，其實就係所谓我哋用翻呢个国内嘅术语，就系星光化电，即系其实就系一个电气化嘅过程咧，变成一个好巨大嘅一个转化。咁人类嘅速率啊变化，同埋移动嘅速度啊，都带嚟一个新嘅一个变化。咁由20世纪、19世纪、20之交嘅所谓世纪末嘅状况啦，到到一次世界大战嘅一次大嘅一个幻灭啦。咁其实对于当时嘅人类嚟讲咧，系衍生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嘅。咁当然啦，喺亚洲咧就比相对已经系平静，但系欧洲嘅整体嘅思潮嘅风格咧，有一个好大嘅一个转向。本来我哋一直认为咧，喺更早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好纪律啊、好规则啊、好理性嘅角度咧去思考人類本身，咁所以我哋對於好多嘅嘢嘅追求咧，都係好理性嘅一個追求。咁但係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嗰個幻滅嘅情況係相當之巨大，或者人本身嘅不確定性啦，人喺理性之下嘅嗰種嘅不穩定啊，同埋難以捉摸嘅部分咧，變得好強。咁所以喺世紀末之交，譬如法國啦，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紀初咧，其實一個好強嘅一個思潮係遍佈住任何一個 element， 即係人文學科又好，科學都好，就係嗰個所謂現代主義嘅一個大嘅一個思潮。咁大家對於人本身嘅不確定係有啲嘅講述，譬如話心理學啦，譬如弗洛伊德嘅諗法啦，人嘅不確定啦，又或者係展現喺藝術上面或者美術上面嘅一個風格，呢啲嘅情況咧喺成個嘅西歐嘅文化發展裏面係一個好關鍵嘅轉向。咁而呢個轉向咧，當然咧喺建築上面咧都有一定嘅反應。 係啊，其實咧即係自從工業革命之後，同埋即係啟蒙運動之後咧，歐洲嘅世界咧已經即係泛起咗呢個所謂現代主義嘅思潮，就係佢哋開始去挑戰一直即系传统以嚟嘅谂法。咁喺建筑方面咧，其实都系有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探讨嘅。譬如咧，即系喺工业革命之后咧，因为嗰个科技同埋建造技术啦、建筑材料嗰个转变咧，其实咧建筑已经有好大嘅同以前嘅唔同啦。嗱，最主要有咩唔同咧？就系话我哋用嘅物料咧，已经唔系以前咧一定系即系用石头啊、用木材啊、用砖啊呢啲物料啦。我哋可以用钢铁啦、 用玻璃啦。嗱，其實去到即係19世紀末咧，嗰、那個科技咧已經係可以做到，即係譬如起到巴黎鐵塔呢啲咁樣嘅建築物。嗱，當你嗰個建築嘅材料唔同咗，譬如我而家用鋼鐵，我哋用玻璃嘅時候咧，你個建築嘅外形一定係同以前唔同嘅。係巴黎鐵塔已經係一個以前係未見過嘅建築嘅樣啊。咁所以咧，呢個又係對建築成個行業或者界別咧就好大嘅影響。嗱，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建築嘅類型咧，其實喺越趨近咧現代社會亦都有越大嘅唔同啊。因為以前嘅建築即係來來去去可能都係即係一啲嘅住宅啦、皇宮啦、教堂啦呢啲咁樣嘅例子。咁但係咧，即係隨住資本主義社會嘅發展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建築類型，例如咧有酒店啦。有博物館啦，開始又或者係咧，即係有好多基建嘅設備啦。我哋有即係火車站啊，呢啲係以前根本冇嘅。咁喺一啲即係新嘅建築類型出現嘅時候，你就要去諗究竟嗰個建築設計個樣係點啦。你唔能夠即係抄翻以前不嬲建開嗰啲教堂嘅樣擺落去個火車站嗰度噶嘛。咁所以咧就開始帶嚟咗好多咧新嘅一啲嘅探討，一啲新嘅諗法。究竟即係喺而家呢個時代，究竟嗰個建築嘅樣佢個設計應該係點樣啊？ 係啊，嘉文講得好好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即系时代嘅变化咧，同埋科技嘅进步咧，令到好多以前不可能嘅嘢咧变得可能嘅。譬如其实第一辑嘅建筑宇宙同卡文做嗰阵时咧，其实都讲好多欧洲嘅唔同嘅建筑风格嘅啲部分。咁其实即系当时我哋俾我好强嘅感觉就系、是，即系以前嘅建筑咧，可能系你必须要做到咁，如果唔系咧，你根本站立不起来。你话即系你个稳定啊、稳固已经失效。咁所以好多时嗰啲嘅构建咧，背后有一个好实际嘅功能。咁但系去到现代建筑嘅时候，因为随住个物料嘅进步咧。我越来越发觉啦，或者我嘅感觉就系嗰啲个物料本身咧，已经能够即系作为一个支撑咧，已经可以顶到绝大嘅部分。咁所以更加多嘅考虑咧，可以从其他唔同嘅方向去考虑。譬如用玻璃系咪，会唔会令到采光更加有效啊？或者话令到人嘅心情更加好啊？或者喺里面工作嘅人更加好啊？又或者讲紧混凝土之下，我哋可唔可以起更加高嘅建筑啊？或者可以起更加薄嘅墙壁啊？呢啲嘅谂法咧，可能系以前嘅所谓嘅建筑系无法可想。咁既然无法可想咧，就谈不上。风格咁，所以我谂现代嘅物料嘅变化咧，咁喺呢一方面咧，都应该系对建筑咧有一个新嘅一个突破嘅发展。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嚟嘅，就系、是、咧究竟咧系即系嗰个技术咧，令到我哋咧嘅品味咧有改变啦，定系我哋嘅品味咧去催生咗我哋嘅技术嘅发展？即、就、系、是、我同啲学生成日都举一个例子嘅，就系、是、咧你睇翻咧手提电话嗰个设计啊，即系当手提电话一开始发明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大水壶嚟噶嘛，佢嘅功能。系導致咧佢變成一個咁樣嘅設計出嚟嘅，一個好大嘅水壺，有支天線喺度。咁但係咧，當手提電話發明咗之後咧，我哋就即刻有五花八門嘅設計咧，係跟住出現啦。譬如我哋有啲接機啦，誒以前有啲香蕉型嘅電話啦，好多 唔記得 嘅 啦， 而家啲後生唔知啦。咁好多唔同嘅花款咧，係因應住咧，即係我哋有呢個技術咧而出現咗嘅。不過咧，自從有咗智能電話之後咧，又好似咧又將我哋電話嘅設計咧變翻好類似，即大家雖然唔同嘅係啦，唔同嘅品牌咧，佢都變成咗一個類似嘅設計嘅。嗱，呢個情況咧，其實喺嗰個建築嗰個現代化嘅過程咧，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嘅。就係、是、一開始嘅時候，因為我哋有個新嘅技術、新嘅物料嘅發展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探討嘅，究竟我哋應該個設計係點嘅樣嘅嚇。咁、所以咧，喺當時嘅歐洲咧，其實喺即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有好多呢啲唔同嘅風格咧係形成咗嘅。而呢啲風格咧，一啲咧就係地區性嘅風格。有一啲咧就系话有几个或者一班嘅艺术家，佢哋即系聚埋一齐讨论出嚟嘅结果嘅。嗱，譬如好似以前我哋都曾经讲过嗰个新艺术风格啦，就系以前一班即系喺法语系国家嘅一啲嘅艺术家，咁佢哋由即系平面设计开始就即系做咗呢个风格出嚟，咁之后影响咗建筑咯。又或者我哋等阵间咧都会讲嘅装饰艺术风格啦，呢啲风格咧都系一啲好地区性嘅。啊，譬如我哋以前都有讲过苏联当时嘅构成主义，呢啲都系地区性嘅风格。咁直至咧一段时间。不同地區嘅探討過程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比較咧，可以話係 dominant， 比較係顯著性嘅影響範圍較為大咧，就我哋叫現代主義嘅建築風格。 係啊，即係卡文依個嘅想法咧，絕對係有跡可尋同埋有根據嘅。譬如我哋可以諗下，翻翻去就算係講譬如海軍嘅戰艦啊，我有之前都提過咧，話1850到1890年去到1900年前後呢啲時候咧，其實嗰個戰艦嘅設計咧已經係五花八門，因為自從有鐵甲之後咧，大家諗好多唔同嘅。譬 譬如話圓形嘅展覽得唔得咧？嗱，咁圓形佢就覺得可以360度去開，係俾我發覺連飄都飄唔到嘅，即係真係做過呢啲展覽出嚟，亦都有做過啲展覽嗰個中軸線咧，同嗰個炮塔咧係斜向嘅，咁就認為可以避開嗰啲發動機嘅煙啊，咁之後就發覺咧，原來斜向嘅炮塔咧喺條中軸線嘅船嘅波浪搖擺之後咧冇法發射，咁呢啲嘅船咧都喺甲午戰爭裏邊咧中國曾經用過，不過代表啲咩咧就係、是。在一個演化的初段階段的時候大家都很 exciting， 即是很想起我們各有的想法可以變成不同的東西，但是面對著現實或者面對著競爭或者面對著各種各樣的需求的時候，大家可能會傾向於即是慢慢某一種的風格最能夠應付到最大範圍的需求。咁我嘅感覺好強就係，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都有講到，佢巴豪斯好多諗法，咁佢一開始諗嘅時候就一個極大量嘅 L 嘅設計風格。咁所以當一個佢嘅思考嘅初期已經諗應付大量嘅人口嘅時候咧，可能背後就代表住嗰種嘅風格咧，即係比較適合可能現代社會裏面一個大嘅一個規模嘅建築都唔定。咁所以佢嘅優點可能就係適應多種唔同嘅人，但係佢缺點可能係比較悶都唔定。 是啊，即係就有啲人就會覺得比較單一化啦，開始咗。 咁但係我哋一直就係講緊喺歐洲嘅國家，咁而影響翻香港，其實頭先就翻翻去一開始嘅問題，香港都係跟從住呢個喺歐洲嘅步伐，係咪？定還是佢比起歐洲或者係比起佢宗主國英國之間都係有少少個步伐唔一致咧？ 嗱，或者我咁樣問卡文啦，嗱，第一個就係嗰個速率嘅時效嗰個問題，另外一個自己感興趣嘅問題係咩咧？就譬如話我哋講文藝思潮嘅時候咧。我哋会发觉咧，欧洲文艺思潮有一个演变嘅过程，即系由1850年、1900年现代主义前期嘅50年，中间好多嘅变化咧，系一步一步诞生嘅。我哋讲第一辑建筑亦都系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东西，但系引入去中国嘅过程咧系同步嘅，即系所有嘢好似一次个炸弹咁掉晒落去，就归为哦，所有写呢啲咧就叫星光化电，就叫现代。咁香港嘅建筑究竟系一次过立不楞嚟啊，定系其实都可能够同到 sell 嘅唔同嘅变化系有一个即系接近啲嘅一个方向咧？ 嗱，如果我哋单从建筑呢个范畴去睇咧，就发现咧，即系建筑嗰个现代化嘅过程咧，其实同欧洲嘅步伐咧唔系差好远嘅。我哋今次即系呢一集咧讲紧嘅都系即系30年代，或者早少少20年代。咁呢20-30年代咧都系欧洲啊，或者即系全球咧，即系建筑嘅现代化过程里边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嚟嘅。咁所以喺香港嘅情况咧，其实唔系真系喺时差上系有好大嘅分别嘅，甚至咧，其实佢有可能咧系比英国咧系行得快添嘅。 点解会行得快啲添咧？ 嗱，如果我哋睇咧，英国嗰个建筑嘅现代化过程同香港嘅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就系英国现代化嘅过程咧，其实佢有好多嘅讨论喺度嘅。嗱，譬如系学者啦，或者譬如系即系建筑师啦，嗰个界别咧，佢哋有好多嘅讨论嘅。特别咧，佢哋喺二战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就不断喺度讨论二战之后嘅重建咧，我哋应该用采取一个乜嘢嘅建筑风格系最适合战后嘅英国嘅。但系呢个讨论嘅过程咧，喺香港咧，我哋就即系似乎就见唔到啊。嗱，唔知道究竟系真系冇讨论啦，定系即系冇文献嘅记载，即系可能当时有，不过冇人记低啦。但系我哋就似乎就冇见到建筑界咧有啲乜嘢嘅讨论。嗱，有可能就因为咧，即系香港其实冇一个正规嘅即系大学嘅建筑教育嘅，直至到战后即系50年代咧，香港大学先至有建筑系嘅成立。嗱，咁冇咗学者喺度咧，可能就嗰个学术嘅讨论嘅气氛咧就唔浓厚啦。反为咧，我哋见到有一啲嘅例子，就系今日我哋会讲嘅例子咧，就系开始咧就有啲即系比较现代化，或者系由传统嘅古典建筑变成现代化建筑中间一啲转折过程嘅建筑物，我哋就见到开始喺呢度出现。佢冇乜同欧洲嗰度有好大嘅时差，但系佢嘅范围，即系佢嘅数量咧，就唔系真系好多。 系啦，我哋之前有啲集数，譬如先农合作嘅时候，讲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建筑啦，尤其好多嘅殖民地嘅建筑，譬如讲过阿纳特尼亚嘅一啲嘅建筑嘅时候咧。我同先奴一齐嘅发现咧，就会觉得，咦，好似咧一啲嘅殖民地嘅建筑咧，佢哋都唔系好守旧嘅啫。佢哋好多时好多嘅设计师咧，可能喺一个偏远嘅一个殖民地咧，能够有个新天地，可以自由自在咁发展。又或者好多好出名嘅设计师，譬如尝试改革巴黎啊，咁但系当然冇人会俾佢成功，结果就去印度去做，系咪？我哋都亦都有讲过呢一类型嘅呢个构想，系啊。咁所以背后代表啲乜嘢咧？就系、是、可能咧，呢啲咁嘅对宗主国嚟嗰个偏远嘅地方咧，可能系啲嘅年轻设计师或者啲设计师实现梦想嘅好地方都唔定。咁呢个当然唔系一定如此啦，咁但系都可能系一个方向嚟。 是啊，因为好多人都会有咁样嘅发言，就係话呢即係好多时呢殖民地呢成为咗呢一个即係建筑嘅试验嘅场所，即係好似一个实验室咁。你喺自己嗰个宗主国度冇可能做到嘅嘢呢，就可能喺殖民地嗰度做出嚟啦。咁譬如喺宗主国嗰度可能冇机会俾你做一个咁大型嘅新嘅项目啦，亦都冇机会呢俾你去试一啲嘅新嘅设计。咁可能你喺欧洲大陆嗰度见到一啲当时最新潮最摩登嘅设计你想起嘅。咁如果喺香港有一个咁机会，可能你就会将那个想法呢就在香港实现出来了。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哋咧就睇翻當時嘅歐洲咧，就興起緊一種咧叫做新古典主義嘅風格啦。我哋又開始要去理解翻或者回憶翻，究竟呢啲唔同嘅主義啊、風格啊，大概係指涉緊啲乜嘢？點樣去定義呢啲嘅主義同風格？其實每次講到呢啲都有啲嘅難度嘅，我覺得。 係啊，我睇卡文定義之前咧，我哋印象中咧，新古典主義咧，即係除咗歐洲有，我記得美國嘅有啲建築咧都有嘅，係咪？ 美國係好流行。 係啊，當時我哋話，即係美國起嘅時候，不如我哋用新古典主義嘅風格嚟起啦。咁所以起出嚟嘅建築外觀上睇咧，就好似同以前啲古典主義就好接近。咁但係近睇裏邊咧，嗰個修飾嘅味道咧又簡約咗好多。是不是啊，嘉文？ 是啊，其实呢即是新古典主义呢是一个由古典主义转化为现代主义一个过程里面呢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步伐来的。嗱，点解会有新古典主义的出现呢？就是当时呢其实呢在欧洲里面呢啲人呢好厌恶呢再早期一啲呢比较呢雕龙雕凤的建筑，特别是即是后期嗰啲巴洛克啊、 洛可可啊， 咁佢哋就会觉得呢啲都系嗰啲有钱人啊、啲权贵啊、皇室呢即是 show off 嘅一啲嘅好庸俗嘅设计。咁佢哋呢就倾向呢希望呢做返啲简单啲嘅嘢。第二咧就系当时咧，其实有好多考古嘅发现，嗰啲考古嘅发现咧，令佢哋咧对再古典一啲嘅，譬如希腊啊，譬如罗马嘅建筑咧。多咗一啲嘅形式，咁佢哋咧就覺得我哋其實可以翻去再古典一啲，睇翻佢哋嗰啲建築嘅韻味去做。咁但係因為當時已經有新嘅技術啦，咁我哋又冇理由即係做翻以前嗰啲神殿啊， 嗰啲鑽石嗰啲材料都唔同咗。 係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做出呢個所謂嘅新古典主義咧，就係、是、一個你會見到個建築嘅體量啊，即係話嗰個 size 咧大咗好多嘅。咁但係咧。就個裝飾性啊，各樣嘢咧就簡化咗好多嘅。不過佢都用翻咧一啲即係古典建築嘅元素，譬如我哋見到啲柱式，有時都會即係用翻喺度嘅。但係咧呢啲嘅建築物咧，其實好多咧，你睇落去好似一個即係同即係古典建築有類似嘅地方，但其實好多咧，其實都係用即係鋼鐵去做嘅，即係嗰個你見到而家即係建築嗰個外形咧，好似一啲磚石嘅建築咧，其實佢都係一個表面嘅一個修飾嚟嘅，其實入邊咧好多咧都係一個鋼材嚟嘅。 咁會唔會有啲嘅例子咧？喺香港度嘅，而係呢一種嘅新古典主義風格嘅建築，我哋可以見得到啊？ 係啊，有幾個例子咧，就都喺咧中環啊、灣仔咧，我哋會見到嘅。咁有啲咧就拆咗，有啲就仲喺度啦。嗱，例如咧拆咗嘅咧，就有我哋之前提過嘅告羅士打酒店啦，同埋咧即係六角飯店。嗱，呢兩間咧酒店咁啊係差唔多時間起好嘅。告羅士打酒店咧就係1932年起好嘅，六角飯店咧就係1933年嘅。咁啊呢兩間即係喺香港當時。几乎是最有名望的或者最大的酒店来的，咁都是采用这个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去做的。 因为呢两栋的建筑物都已经拆了啦，咁大家可能只能够在一些图片当中呢去见得返佢的外貌啦。咁而睇落去嗰个外貌，我哋点样去分析佢系咪属于呢个新古典主义？ 嗱，我哋见到呢佢哋嗰个设计呢其实呢就有少少呢即係好似一个古典建筑嘅风格嘅。例如呢佢哋基本上呢都系好对称嘅。而呢你会见到呢佢哋呢虽然呢冇咗嗰啲我哋头先讲雕龙雕凤嘅装饰嘅，但系你都会见返呢佢有啲嘅柱 嗰個 pattern 咧，就好似以前嘅古典建築嘅。以前古典建築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建築元素咧，就係啲柱嘛，一個柱廊啊。咁啊，而家我哋見到呢兩個酒店咧，都用翻咧類似一個，即係你會睇到外形上咧個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建築元素嘅，好似做緊一個柱廊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建築咧，嗰個高度咧，其實係已經係講緊係七層至到九層高一啲咁樣嘅稍微高層嘅建築，但係佢似乎咧都係想喺外形上邊咧做翻一啲好似我哋喺古典建築裏邊見到嗰個柱廊嘅形式嘅。 咁我諗有一啲頭先阿卡文講到就係仲留得低喺香港嘅未拆嘅，亦都係呢一個時期嘅建築。我諗如果大家對呢啲仲喺度嘅建築有印象咧，甚至可以親身去睇下咧，就更加可以了解到啱啱所講嘅呢一種新古典主義喺香港點樣呈現出嚟啦。 是啊，例如呢喺即係六角飯店嘅附近呢，當時係幾乎係同一時間呢就起咗灣仔警署。咁灣仔警署呢就係類似用一個即係新古典主義形式，或者有啲人呢會將佢講為即係簡約古典式，其實即係新古典主義嘅一個即係再發展嚟更加簡約嘅情況。你見到灣仔警署同樣嘅，我哋都睇到呢同六角飯店同告羅士打酒店呢類似嘅，就係佢係好對稱嘅一個建築物，而且呢都係好強調嗰個柱廊那個設計，即使其實它是三四層高，但是外形上面柱廊仍然是建築裡面最明顯的一個設計風格。 我們看灣仔警署的時候，給我感覺很深刻，就是它是很內斂，即它基本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伸出來的，即它好像是包住自己是一個方的盒子的一種形態。我每一次看灣仔警署的時候，就有一個這樣的感覺，可能這個時期的建築都是傾向於一種不會太張揚的一種氣氛， 不會鋪張 的。是啊，然後其實六角飯店的位置就是告士打道，其實當時就是應該是海邊的一個位置，而這一些的建築都是代表著你想想曾經的港島北岸的海岸線裏面，即是有一批一些建築同一時間誕生，都是代表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出現。 是啊，樓灣仔警署剛才你卓賢所說的就是在海邊的，即如果看回舊相，它直接是站在海皮的。因為當時其實個灣仔警署有一個即係功能嘅，就係佢唔單止係負責陸上嘅保安嘅，其實佢都係睇埋個海面嘅。但係灣仔警署咧，如果我哋睇埋香港咧其他嘅警署嘅設計咧，你就會發覺灣仔警署同之前起嘅警署咧，即係似乎係完全唔同啊！我哋之前咧即係近排即係開咗大館啦，大家都會即係好開始熟悉即係中環舊嗰個警署個樣啊。咁但係灣仔警署咧，你就會睇到哇個設計就好大嘅分別啦。 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繼續同大家咧講下香港嘅建築啦。咁而咧，我哋講緊就係咧喺二三十年代嘅香港現代主義之下嘅建築咧，有啲點樣嘅風格啦。上一節嘅時候咧，同大家講咗新古典主義啊。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咧，都可以去睇下依家仲喺度嘅灣仔警署啊。咁而咧，我哋繼續落去咧，再講下另外嘅一啲風格啦。咁呢一個咧喺我哋之前講歐洲嘅一啲建築嘅歷史嘅時候咧，都有提過。就是咧装饰艺术嘅风格啊，呢个 Art Deco 系咪？咁而呢个咧就主要系喺法语地区去流行嘅，咁但系跟住落去咧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会见到佢嘅足迹啦。 其实我觉得咧最重要嘅一个例子咧，其实好可惜就已经拆咗啦，就系咧即系旧嘅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嘅总行啊，咁佢就喺1935年兴建啦。咁咧就喺1981年咧就拆咗嘅。咁啊，當時咧即係興建呢、這個即係總行嘅建築師咧，就係即係巴馬丹拿建築師樓，亦都係咧即係喺上海咧，即係我哋而家上海灘咧見到嗰個匯豐銀行嘅總行咧嘅同一個即係建築師樓嘅，係一個外來嘅建築師樓嚟嘅。 咁我哋依家咧，不如都有少少時間同大家講一講 Art Deco 呢個裝飾藝術風格外表上呈現出嚟係點樣嘅先。 嗱，裝飾藝術風格咧，最初咧就喺法國開始咧，即係流行起嚟。之後咧，佢傳咗去美國咧，喺美國咧就更加多人咧用嘅。譬如咧，我哋喺紐約咧見到帝國大廈啊，同埋咧即係 Chrysler Building 咧，都係咧用呢個即係 Art Deco 嘅風格。咁呢個風格係啲乜嘢咧？就係話咧，其實佢好強調咧一啲直線嘅線條嘅。譬如咧係一啲橫線啦，一啲直線啦，同埋咧好多呢個放射性嘅線嘅。譬如咧好似啲太陽光咁啊，我哋喺 Chrysler Building 咧就好成日都見到有呢啲咁樣嘅 pattern 出現嘅，就係一啲好似放射性嘅線條。你睇落去咧好似好平面嘅，佢冇乜咧好似咧古典建築裏面咧好多即係雕龍雕鳳一啲咁樣嘅雕像嘅，但係咧佢都有一啲嘅雕刻，但係呢個雕刻咧都係好平面嘅，我哋叫係一啲嘅即係 relief sculpture， 即係好似一啲浮雕咁樣嘅。咁呢啲浮雕好平面嘅即係雕塑呢，一可能係一啲純粹係花紋嚟嘅，亦都可能係一啲嘅植物，植物嘅花紋啦，又或者係呢，如果喺美國呢，我哋都會見到好多時呢好似係呢一啲嘅古典嘅神話嘅，譬如呢好多時係參考一啲嘅外來嘅文化，譬如埃及嘅神話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可能遠東嘅神話嘅一啲故事啊，一啲公仔嘅。咁所以呢就係、是、你會見到即係如果有一個即係設計係好強調一個橫直線嘅線條啊，或者放射性嘅線條啊，有呢啲咁平面嘅浮雕呢，咁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佢係受到即係呢個裝飾藝術風格嘅影響嘅。 係啊，當時即係法國嘅文藝圈或者文化圈呢，其實都對於嗰啲各种地方的古文明啊，或者啲非洲嘅传统嘅部落系深有兴趣，即系佢哋觉得真正新嘅艺术嘅启悟咧，可能要喺非洲啊，或者亚洲啊，或者古老嘅土地先揾得到。咁所以呢个嘅风潮，使整个文艺圈都好盛大。咁我谂建筑里边有呢啲嘅元素都系好正常。 系啊，我哋睇翻咧旧嘅上海汇丰银行嘅总行咧，你就见到咧呢个系一个咧装饰艺术风格嘅一个建筑，因为咧我哋见到佢个窗咧嗰个排列咧，就令到咧佢好似咧好强调咗一个直线，即系喺个高层大厦里边咧一个强调咧即系直线嘅样嘅。我自己个人咧就觉得咧呢个旧汇丰银行总行咧喺香港嘅建筑史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建筑物嚟嘅。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咧直接咧系改变咗咧旧时中环嘅面貌嚟嘅。嗱，我哋见到中环咧，我哋睇翻好多啲旧嘅相咧，中环咧就好靓嘅，好似咧一个欧洲嘅即系一个城市嘅 维多利亚时期伦敦。 系啊系啊，即系你会见到咧好多好靓嘅古典形式嘅大厦，譬如而家喺汇丰隔篱我哋见到嘅即系旧立法局啦，又或者拆咗嘅香港会啦呢啲。咁但系咧汇丰银行总行呢个出现咧，就将中环咧变成一个好现代化嘅城市、你会见到咧，即系最主要、最显眼嘅一个建筑物咧，系采用咗呢、這个即系新嘅一个建筑形式嘅。 系，即系我哋话好强嘅摩登嘅感觉，系咪、 啊？ 即 系 当时， 啊、 即系你见到汇丰银行嘅时候，就感觉即系有啲摩登城市。 系啦、啊，好似将香港咧就由一个比较咧好英式殖民地嘅地方咧，即系一个维多利亚城咧，突然间带去一个好现代、好摩登嘅社会。 当然啦，呢一个嘅旧汇丰银行咧，就已经系喺1981年就拆咗啦。咁但系如果咧，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咧 ，rthk.hk 喺我哋今集嘅建筑意嘅版面入面咧，其实都会可以揾得翻我哋上载咗嘅一啲嘅旧嘅照片啊，咁咧就可以见得翻咧当时咧呢一个建筑物嘅外貌啦，咁亦都可以咧听埋阿卡文嘅解释咧，更加知道呢个 Art Deco 咧点样喺香港度呈现出嚟啦。 嗱，其实呢个汇丰银行咧，仲有一个好紧要嘅嘢咧，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啲旧嘅相，或者我哋而家去到中环见到新嘅汇丰银行咧，你会觉得佢又好有气势嘅，因为咧佢就对正咗咧，即系皇后像广场。但系咧，其实咧，佢点解佢可以坐正喺皇后像广场咧？嗱，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话，佢旧时嗰个汇丰银行，即系最早期嘅汇丰银行咧，其实咧系一个比较细嘅建筑物嚟嘅。咁佢咧只系咧即系坐咗喺皇后像广场嘅尾咧嘅一半嘅位置嚟嘅。另一半嘅位置咧，其实当时咧就系个旧嘅大会堂嚟嘅，即系话咧对正皇后像广场咧一部分咧就系汇丰银行。一部分咧就係大會堂，咁啊好合理嘅，因為大會堂咧係一個俾市民享用嘅地方，咁佢對正即係最重要嘅一個即係公共空間。 係啊，我哋之前嘅集數講到英商對於中環嘅發展嘅時候有講過，即係皇后像廣場當時嘅土地咧都係公私合營之下填海嘅結果嚇，咁其實當時嗰個規劃都係即係以皇后像廣場側邊嘅樓嚟嘅，咁其實就冇乜。即係突顯到匯豐嘅當時，即係其實周邊都係想嘗試做一個好英式維多利亞式嘅社區。 係啊，我哋嗰時見到咧就係話，即係皇后像廣場嘅西面咧就係好多即係大嘅洋行啦。 咁喺東面咧就係即係一啲嘅比較文化少少嘅嘢啦，香港會啊、大會堂呢啲。咁但係咧喺1935年起呢個上海匯豐銀行總行嘅時候咧，佢哋就好希望咧將個銀行咧就坐正喺即係皇后像廣場嘅尾嘅正面嗰度啊。咁於是咧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就開始拆呢個舊嘅大會堂啊。咁政府就賣埋嗰笪地俾匯豐銀行，於是佢就成為今日咧匯豐銀行即係對到正一正皇后像廣場啦。 咁又係啦，匯豐銀行呢一個嘅例子呢就只能夠喺圖片當中見得返啦。咁依家會唔會亦都有一啲嘅現存嘅建築物亦可以歸納去呢個裝飾藝術嘅風格當中？ 其實裝飾藝術風格呢喺香港呢仲有一啲嘅即係樓宇呢係留低咗㗎。譬如如果大家而家去到太子道西呢，你會見到有一排嘅唐樓㗎。呢排嘅唐樓呢其實都係用咗呢裝飾藝術風格嘅。喺當時嚟講呢係一個好新嘅諗法嚟嘅，即係好新嘅起住宅嘅風格。 唐楼都有啊，估唔到。 系啊，譬如咧，以前咧，即系起楼一定系，即系你系起西式嘅大宅啦，一系咧你就起咗呢啲我哋之前成日讲嘅密质质嘅唐楼。 系。 咁但系咧喺1932年嘅时候咧，喺太子道西咧就出现咗一排咧，即系面向太子道西嘅，连续咧系16栋嘅唐楼嘅。咁呢个唐楼咧系由建筑师周耀连同李礼之咧所起嘅。咁佢两位咧都系咧即系海归回流翻嚟嘅建筑师，亦都系咧非常早期喺战前即是第一批在香港執業的華人的建築師的。咁你會見到呢啲唐樓呢，佢有16栋啦，咁都係即係一梯兩火啦，中間係樓梯，左右兩邊就兩個單位啦。咁你會見到佢開始就有即係陽台啊，呢啲咁樣比較摩登啲嘅設計啦，同埋呢你都會見到頭先我哋成日所講嘅一啲比較平面嘅浮雕嘅花紋呢喺個建築物嗰度出現嘅。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深水埗公立醫局啊，咁就1936年咧起好嘅。咁呢個公立醫局咧，其實都係頭先我哋所講，即係太子道西嗰個唐樓咧，同一個建築師周耀連、李麗芝咧所做嘅。咁呢兩位建築師咧，即係好早期嘅喺香港執業嘅建築師，亦都咧即係將呢啲即係裝飾藝術風格咧帶落去一啲咧比較接近民生嘅一啲嘅建築嗰度。喺深水埗公立醫局咧，而家大家都仲可以去見到嘅，佢都係咧用翻咧我哋頭先所講好強調橫直線啦，同埋咧都係有一啲咧比較平面嘅浮雕喺度作為咗一啲嘅裝飾嘅，而且係即係成個設計嘅格局咧都係好對稱嘅。 咁我哋如果講建築現代化咧，咁我哋之前就講過一種嘅風格噶嘛，就係現代主義啊嘛。咁現代主義咧，應該又同啱啱所講嘅新古典同埋裝飾藝術咧係唔同嘅兩樣嘢嚟㗎啦，係咪呢？ 嗱，去到現代主義咧，其實就佢真係完全咧係撇除曬之前我哋所講嘅古典元素嘅。譬如新古典主義咧，雖然佢係簡化嘅版本，但係咧你都會見到佢有啲柱廊啊，一啲嘅做法咧，或者佢好強調對稱咧，呢啲咧都係咧即係參考翻古典建築嘅。又或者我哋即係裝飾藝術風格咧，雖然咧你都會見到佢係好強調橫直線，甚至放射線或者一啲嘅花紋，但係你都有少少咧，你都會見到佢點樣由嗰個古典建築裏邊咧嚟到即係裝飾藝術呢個發展嘅。咁但係咧，現代主義建築咧就似乎真係完全咧想脱離咧我哋所有任何嘅古典嘅元素啦。嗱，喺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咧戰前咧，即係我哋都見到有即係現代主義建築嘅開端嘅。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喺戰前裏邊咧，我哋會見到有啲建築咧，你會唔係好清晰佢係邊個風格所影響嘅，因為佢有可能就係受到裝飾藝術嘅風格啦，又或者現代主義風格一個即係比較轉折嘅過程嘅。嗱，好簡單嘅一個例子咧，就可能即係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就係灣仔街市。灣仔街市咧，我個人覺得係一個非常緊要嘅香港嘅一個即係古建築物嘅。點解咧？就係佢其實咧係即係香港公務局所做嘅，即係香港即係其實大部分嘅即係政府或者公共建築都係香港公務局所做。香港公務局咧一直以嚟咧都係即係殖民地政府負責咧起一啲公共建築同埋政府建築嘅一個機關嚟嘅，而佢咧亦都係即係沿用咧好多嘅即係古典嘅建築嘅。我哋剛才見到咧灣仔警署呢個例子咧，已經係佢開始咧轉去現代化嘅過程裏邊一個轉折點，一個比較重要嘅轉折啦，即係冇曬以前我哋見到嗰啲即係古典嘅一啲裝飾嘅啦。咁但係去到咧灣仔街市更進一步啊，係根本完全已經係睇唔到咧任何咧即係古典建築嘅元素喺裏邊。 係啊，嗱，我哋講灣仔街市嘅時候，的確係一個值得討論㗎啦。即係以我所理解或者睇好多嘅人嘅説法咧，有啲甚至會認為咧，灣仔街市係香港嘅包豪斯風格裏邊一個經典嘅例子嚟嘅。即係佢哋話啊，佢咧就係代表住包豪斯香港嘅一個特色啦，即係咁樣。咁即係 其實想即係同卡文嚟傾，即係想問你，即係嗱，即係佢會話啊，佢就係典型嘅所謂form follow function 啊，即係佢就係咁啦，即係其實佢個大窗就係為咗功能而存在嘅，佢所有嘅嘢都係冇裝飾可言嘅，全部都係符合個功能嘅。咁然後佢就係嚟自巴豪斯。咁當然翻返去我哋建築業嘅語境，我哋睇翻我哋第一輯裏面講嘅唔同風格嘅時候，可能呢一點上都有更加可以討論嘅地方。 嗱，其實咧，佢究竟係一個乜嘢嘅風格咧，就眾說紛雲啊！有啲人咧就會話佢係現代主義，有啲人咧就話佢係包豪斯，亦都有啲人話咧佢其實應該係屬於現代流線建築風格，即係 streamline modern。咁現代流線主義咧，其實就真係裝飾藝術風格咧，去到後期發展出嚟嘅。譬如我哋去喺美國咧，都見到好多咧類似嘅例子嘅，就係咧佢係好似受到工業化嘅設計嘅影響嘅。譬如我哋見到以前嗰啲原子粒收音機，你會見到佢好多時咧，一個盒咁啊，但係咧就圓角嘅，即係令到呢啲嘢咧好流線型嘅。咁咧呢個灣仔街市有啲人就話，其實應該屬於呢個現代流線風格，因為佢將個三角形嘅角落咧，全部都係即係做翻圓形嘅，成個嘢咧好似好流線，一個圓氹氹嘅 building 嘅。嗱，咁其實好難咧，真係好即係一概而論咧，就話佢係屬於邊一個風格嘅。你只能夠話咧，佢係開始即係受到唔同嘅風格影響，譬如佢都一定係受到即係巴豪斯嗰個理念，喺嗰個理念就係話即係。嗰個 form 係同嗰個 function 係有關嘅，即係嗰個外形同埋佢嘅功能係有關嘅。咁佢都係受到成個即係現代主義嘅思潮嘅影響嘅。咁但係即係好單一咁話，呢個係其實係乜嘢風格嘅建築物咧，就非常之困難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嘅重要性咧就係話，佢代表住咧香港嘅工務局咧係放棄咗即係古典建築元素呢樣嘢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里程碑嚟。嗱，咁呢個所謂即係現代流線風格咧，其實除咗灣仔街市之外咧，喺香港咧都有咧其他嘅例子嘅，例如咧喺1939年咧落成嘅香港皇家遊艇會，而家仲喺度嘅，咁啊睇到咧，你都會見到佢係將個即係樓宇咧強調咗一個即係好似好圓形、好即係流線型嘅風格，好圓氹氹嘅一個建築物嘅。另一個例子咧，而家我哋都可以見到嘅就係1941年落成嘅羅富閣師範學院啊，亦都係即係今日咧就改稱為即係觀瀾道嘅官立小學啦。咁呢個咧係亦都係一個好現代化嘅學校嘅設計啊，即係同我哋以前咧成日都見到一啲比較古典嘅喺香港嘅舊嘅學校嘅設計好唔同嘅。咁但係佢最即係顯著嘅一個建築特色咧，就係佢中間咧嗰個樓梯咧係改為一個圓形嘅樓梯嘅，即係一個弧形嘅樓梯，咁啊成為咧成個建築物咧一個好顯著嘅一個特色嘅，亦都可能咧係受到嗰個即係流線型嘅風格嘅影響。另一座咧就已經拆咗，不過大家咧如果睇翻啲舊相咧，就可能會記得咧就喺灣仔嘅麗的呼聲大廈。咁啊嗰個咧我就覺得就非常之明顯咧，就係真係一個現代流線風格嘅，成座樓咧只係兩層高，向街個角落咧就真係做到圓形噶啦。咁而且咧一個咧即係喺圓形嘅大廈裏邊咧插咗一個即係好高好直嘅招牌。咁啊同我哋成日喺美國咧見到嗰啲即係現代流線型建築風格嗰啲即係旅館啊餐廳咧好似嘅。 是啊，中環街市咧好明顯咧，嗰個嘅即係方正嘅外形咧，從灣仔街市咧都幾唔同嘅。即係正話灣仔街市我都講到咧，就相當流線型。咁但係中環街市基本上將所有嘅圓角咧都冇曬嘅。咁其實就係以一個方角啦，同埋以一個大嘅呢個玻璃嘅窗啦，做一個結構。感覺上咧，其實都似喺即係巴豪斯嘅學校咧，即係當你喺建築都講過嘅嗰個經典嘅設計。咁啊，係咪真係依個可能更加似巴豪斯嘅設計咧？嚇， 好多人咧就會將中環街市咧當係一個即係包豪斯風格嘅一個建築例子。咁但係我想即係強調咧，就係包豪斯其實係間學校嚟嘅，佢就唔係真係話有一個其實叫包豪斯風格，只不過咧嗰間學校有啲提倡一啲嘅理念，嗰個理念咧就係話即係建築嘅做法咧應該符合佢個功能嘅，功能係行先嘅。而咁啱咧，佢即係佢個主持人咧，嗰個話事人咧，即係 Walter Gropius， 佢起呢個包豪斯嘅校舍嘅時候咧，佢用咗一啲嘅手法，譬如咧好強調橫線啦，譬如咧用好多嘅即係窗嘅，開好多嘅窗，做一啲嘅即係一啲幕牆嘅設計，特別係啲即係好經典嘅格仔嘅窗嘅。嗱，咁呢啲強調橫線呢啲格仔嘅窗咧，喺嗰個即係包豪斯嘅校舍一啲好重要嘅建築設計嘅諗法咧，我哋喺中環街市咧同樣咧都見到嘅。咁你能唔能夠咁樣就話即係佢係一個包豪斯風格咧？咁你只能夠話即係可能當時建築師就睇咗即係包豪斯呢個校舍嘅時候咧，係受到佢嗰個影響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哋头先举咗咧一啲嘅建筑嘅例子，嗱有一啲咧就已经系拆卸咗啦，咁有一啲咧依然系保存住嘅，但系呢啲旧嘅建筑又未至于去到古典嘅时候嘅建筑啦吓，咁嘅时候我哋去做一啲保育嘅工程咧，咁会唔会都系一啲嘅有难度啊？咁因为我哋一直都系讲紧究竟点样去平衡喺个保育同埋喺发展当中嘛。咁头先举到一个例子咧，好出名啦，就系呢个湾仔街市啦。咁我哋都知道啊，佢都算系成功保育留低咗啦，起码冇拆到啦。咁但系佢就亦都喺上面起咗啲楼宇嘅。咁作为其中一种叫做保育加活化嘅一个项目咁样去推出咗啦。不如喺度讨论下，究竟我哋喺呢一类型咁样嘅保育嘅计划，又算唔算得上合乎大家嘅諗法呢？定还是有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可以提出到呢？ 喺我自己喺中学时代都系喺湾仔读书，所以其实每日返学呢，多少好多时都会经过湾仔街市附近。有阵时都会经过，咁喺当然喺好细嘅时候就唔觉得湾仔街市有乜特别嘅，咁但系后来成长之后发觉咧，湾仔街市咧同佢社区里边嘅其他楼宇咧系几唔相同嘅，即系慢慢就会发现到，咁喺佢就嚟拆卸嘅前期嘅时候咧，都要入过去欣赏过或者睇过，咁会发觉佢其实一个楼底相当之高嘅一个街市嚟嘅，即系话佢嗰个空间感系好宽阔嘅，然后嗰啲窗咧喺外观睇咧你唔觉得好大只，但系你入到里边睇咧系一个巨型嘅窗，因为咧佢每一只窗咧都要用一条木条咧去撑开佢嘅，即系佢每一条下边都有个木条，然后撑开只窗先打开，系一个大型嘅一只垂直嘅窗。 因为嗰阵时嘅街市系冇冷气嘅，咁所以街市嘅通风咧就非常之紧要啊！喺湾仔街市里边就好成功咁表现到出嚟。 系啊，所以我哋感觉上就系佢系真系一个有特色嘅建筑物嚟嘅。咁但系佢保育咗之后系咪嗰啲嘢系咪有留低咧？我就有啲怀疑嘅，其实即系我话保育咗，即系而家嘅一个新嘅一个楼宇，我见到嘅就係一个下面好似一个唔係好成型嘅商场，有几间铺头，咁但係里面亦都已经封闭咗，我哋都睇唔到里面我最深刻嘅一个广阔嘅下层嘅一个街市嘅空间，咁其实就得返两条楼梯咁就冇。咁所以系咪咁样，系咪就係一个保育建築物咧？我成上入咗去灣仔街市而家嘅現址咧，都有啲懷疑。 同埋我諗頭先都講到，就係呢一個嘅建築物，佢譬如啲窗啊，其實係因為佢有功能，即係佢有需要用呢、這個通風同埋采光底下，佢有需要開呢隻窗，即係所以佢有個咁樣嘅設計啊嘛。咁呢個係佢個風格嘅特色嘅一部分。咁但係依家如果我哋話去將佢活化咗之後，但係入面啲隱藏嗰種內容其實已經冇咗㗎啦。 係啊，其實咧即係在保育即古建筑或者旧的建筑里面，我们经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即我们保育的建筑之后，那个建筑用来做些什么。如果你看回香港即保育的历史，旧的建筑物譬如我们经常都讲的殖民地建筑，以前就是说它保育来是整个即楼宇其实是不变的，即你会看到其实它只是收葺过，它可能拿来做即博物馆或者拿来做其他用途。但是即近年的趋势就说我们希望即保育个旧嘅建筑物嘅时候咧，佢有一个新嘅生命，所以我哋将佢改为一个新嘅用途。咁但系嗰个改动咧，系可以接受几多咧？呢个咧永远系保育嘅建筑师咧遇到嘅难题嚟嘅。即系话我其实想佢有佢有个新嘅生命啦，唔好好似以前咁净系即系装修下、翻新啊、维修啊咁样就算啦。咁但系你究竟可以改动几多先至可以即系保留佢最紧要嘅嘢，而又可以容纳一啲新嘅嘢咧？嗱，湾仔街市嗰个例子咧，就即系比较咧。是真的入侵性真的很大的改变，因为它在上面起了一等的大厦，以致你根本就不能够看味到它原本那个无论是那个建筑的设计，又或者是它建筑的用途，就不能够令到我们很容易去看味到，这个是一个可惜的地方。 还有保育那个大的困难，就是保育除了是建筑师他们想思考想了建筑物怎样做之外，用家都很重要，即是它到用的时候，它是不是跟翻你建築師嘅原意去咁去使用，係嘛？佢會唔會有好多嘅阻攔啊？即係等其實你已經冇辦法去進入到個建築物以前嘅一個地方。咁我有啲懷疑嘅，可能最初個 個建築師諗法都可能係再開放啲嘅，即係希望可以仲可以睇到裏面。咁但係而家其實已經完全入唔到去，因為一啲私人嘅啲 商店 係啦，商店有啲都唔係可以入去行嘅啲商店，有一啲即係各種各樣嘅功能嘅地方。所以個活化建築背後好重要，就係即係究竟大家都知，即係活化要有好明確嘅即係寫明你嗰啲建築物用途係中央。咁點樣去定明啊？點樣可以保留到嗰、那個原本用途啊？點樣保留到中間啲空間可以開放參與啊？可能都係喺活化裏面實質上個執行上面要處理嘅地方。 同埋依家嗰個感覺係佢只係保留咗嗰個軀殼，即係但係入面嗰個靈魂就好似冇咗。即係我哋如果真係想再去欣賞翻呢一種風格，其實我哋好難再去揾到一啲嘅細節嘅位再欣賞到。但係有時嗰種風格係表現咗，譬如喺入面睇翻出嚟都可以有一種嘅感覺噶嘛。咁但係依家可能就只能夠從外面去做一啲嘅觀察咯。咁我諗呢一個都係一個可惜嘅地方。咁啲當然啦，城市發展可能又要再衡量翻，即係喺成個地區入面會唔會有需要呢一笪地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係居住問題啊，或者喺商業嘅利益去考慮啊等等。咁呢個就繼續係一個好難去作一個大家都滿意嘅決定啦嚇。咁啊嚟緊可能會有其他嘅一啲保育嘅項目嘅，咁啊到時大家又拭目以待啦，睇下到時會唔會有啲嘅新嘅方法，大家又會覺得啊，比起之前做嘅又會有啲更加好嘅方案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建築二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會再同大家講香港嘅城市規劃嘅發展史嘅。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建築二，徐仲文、曾卓然、馮傑主持，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